过开满鲜花的月亮，依稀看到你的模样，那曾幽蓝幽蓝的眼神，充满神秘，充满幻想，一双双双浪浪的心情，所有烦恼此刻全遗忘，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，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，古老的传说，今日的承诺，美好的感觉永不停的闪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紧握的身旁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停泊在水的中央，永远停在我的心上，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进我的身旁。 什么？我最终错过了什么？不